进未来后，有你有人有度过许多每年的回去卡片来往后，五百张了算多不算多，看到卡片我都想起那段奋斗，金箍棒那么神勇，现在只能掏掏耳朵，青年大圣是我，谁能奈何了我，但是我却依然不小心寂寞，如果要让月活，让我有希望的活，我从不怕爱错，就怕被爱过。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，记得找我，我的好朋友。听说乌鲁木已经执法，只好秃头，有了轮机混家的女友。时间从来没走，时间去完了境，冬天应该还有伙伴们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再拯救地球。如果要让我活，让我有希望的活，我从不怕爱错，就怕没爱过。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，记得找我，我的好朋友。 找我，我的好。